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健康四小宝可以令顽症细胞自灭，阻止扩散，抑制顽症基因活化和预防病变。 法庭又中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。前日做得好 hea， 咁啊呢两日咧精神啲，因为短啊。今日讲嘅案件系女学护伤人案，仲记得举行婚礼嘅时候，证婚律师总系会读出一段庄严同埋神圣嘅忠告。喺两位结为夫妇之前，本人喺职责上提醒你哋，根据香港嘅婚姻法例，缔结婚姻系庄严而约束力嘅，喺法律上系一男一女自愿嘅终身结合，不容他人介入。梦幻过后，总会有人记得或者唔记得呢段咁嘅誓言，一生一世照顾你，对你忠心不二。呢啲誓言往往会被抛诸脑后。一段被男主角形容为沉闷嘅婚姻，衍生出一段不伦之恋。被老婆揭发咗之后，仍然同外遇，即系小三藕断丝连，卒之酿成咗悲剧。最终由法庭将关系公诸于世，解决双方嘅关系。故事中嘅男主角 C， 审判时候37岁，2000年嘅时候喺香港中文大学毕业，主修化学，而家喺医疗产品同埋机械公司任职售货员。C 同老婆1999年认识，2011年结为夫妇。女被告 W 审讯时29岁，喺屋企嘅独女，父母都退咗休啦。曾经在香港大学就读副学士课程，2008年曾经与一个男人结婚，4年后分开，与前夫断绝来往，但并没有办理离婚手续。案发时就读护理文凭课程。 C 同 W 在2015年1月在 WeChat 上认识，同年3月 C向 W 撰写情书展开追求，更加向 W 示爱，遇到你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，挂住你挂到睡不着，我不理结果是怎样，我亦打算离婚，我好想为你任性一次。 W 被 C 的文字深深地感动了，虽然知道 C 其实是有老婆的，但情到浓时难以抗拒，最终两个人就发展成情侣关系。这段的不伦恋开头永远都是相当的甜蜜， C 不时向 W 展露爱意，会撰写情书给 W， 你已经成为我努力工作的动力，希望早上起身第一眼就见到你，辛苦工作完之后回到家可以揽住你，揽到好实，亦都承诺咗学识西式嘅烹饪啊，煮俾 W 食，亦都会送鲜花同埋戒指俾 W， 更经常接 W 放学，共进晚餐，驾车翻 W 屋企，二人亦都有性生活。点知道呢段甜蜜嘅恋情发展咗3个月之后 ，C 嘅老婆发现咗 C 嘅行为有异，于是查看 C 的 Facebook， 发现老公同 W 留言话：我好挂住你。一怒之下质问 C， 直认有婚外情，承诺会处理与 W 的关系，与 W 分手，但需要一啲时间，因为 W 有自杀的倾向。最后 C 向 W 和清，太太有咗新人，并提出分手。于是两个人暂时咁分开咗。看下去好像结束了这段恋情，但两人分手了之后7个月死灰复燃，因为 W 在一个 Facebook 的帖子，我赤着双脚踩在满布玻璃，无论流多少血，无论打几多麻醉针都没用。 就是这个帖触动了 C 的心灵，担心 W 的情绪，于是 C 又用 WeChat 用 WhatsApp 向 W 表示回到其位于上水寓所探望他。2016年的1月12日傍晚， C 开车到 W 的居住地上水古洞某乡村。 C 将车停泊好之后，走了大概400米就可以到达了 W 的家。由于 W 事前已经知道 C 会前来探望，所以事先将门匙挂在门锁上高，俾 C 可以自己走入去屋里面。 C 入到屋后发现 W 正在睡房里面睡觉，于是他为 W 打扫家居接近了三个钟，到大约夜晚七点钟， C 某地准备着鞋离开的时候， W 睡醒了并且在睡房里走出来，从后向 C 泼了一些不明的液体，令到 C 全身湿透，双方开始纠缠。期间 W 扯脱 C 的外衣，再用火烧那件衫，目的就是不想被 C 离开单位。这个时候 W 突然间拿了把餐刀向 C 的腰背位置插了一下， C 基于本能反应将手推开，将 W 推开， W 再用餐刀插向 C 的胸口，并且接近心脏的位置三下。 C 不能够避开 W 的袭击，开始失血，体力渐渐不胜负荷。 C 在法庭作供的时候双脚无力，行不动，流了很多血。我求他放过我，他没有理会。我爬了楼梯，他一直在隔离望着我爬，我不停地爬，爬到太门铁闸，经过乡公所，终于爬到停车场，爬了400米。 C 忆述当时我先醒起没车时，我求他让我走，但他坚持要送我回家，他不肯让我走，再在手袋里拿把刀出来向我右胸再插多一下。其实我那时已经没有能力反抗，只好被他揸车送我回家。我爬了上车， W 没有即时地开车，隐约听到他用我部手机联络一个人，大约凌晨两点钟出发回家。他揸车在途中再用餐刀插我右胸一下，我没有能力反抗，只好再受一刀。之后到达了 C 的家，将军路一个公共屋邨地库停车场。当 C 以为可以回家的时候， W 坐在他的大腿上高，突然转身又用刀再刺他心口一下。直到朝头早六点钟， C 的父母到达停车场，当时 W 仍然坐在 C 的大髀上高。爸爸妈妈见到车里面全部都是血迹斑斑，即时报警求助，卒之警方和救护员来到将 C 送去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。2016年的1月13日上午7点40分， W 在将军澳医院被警方拘捕，并且起诉他四项有意图伤人罪，地点分别于 W 位于上水的寓所、其寓所附近的停车场、车辆行驶途中和将军澳公共屋邨地库停车场。再用刀分别四次地共七刀刺向 C， 而令他的身体受到严重伤害。另外 W 亦被控一项刑事恐吓罪，原因是当 C 答应给 W 驾车送他回家的时候， W 曾经用 C 的手机在出发前，即是凌晨大概1点50分，致电给 C 的妈妈，除了告诉他他将会送 C 回家之外，还对他说我不担保他齐全地回来。控方认为 W 在对话中是恐吓 C 的妈妈，威胁会令到 C 身体受到伤害，并且意图令他受惊。审讯时控方传召将军澳医院急症室医生作出庭作供，医生说C 送院的时候是格拉斯哥昏迷指数 C CCS 为15分，即是满分，表示伤者当时是完全清醒的，面部、双膝和前胸都有瘀伤。另外胸腔和背部均有由利器造成的刺伤，利器刺进身体后拔出，令到受伤的肌肉会收缩，伤口深度是会特别深的，大约是1厘米至 2.5 厘米，流血不算很严重，但属于非常紧急的类别。另外启动了创伤召唤，将尸送至伊利沙伯医院作进一步治疗。转院之后，医生随即为尸进行检查，经电脑扫描后发现有血胸及左肾有挫伤，需立刻进行心胸外科紧急手术。手术之后尸持续发烧，需要住深切治疗病房，在2016年1月26日才出院。另外政府科学鉴证主任作工的时候，曾经到位于 W 家上水寓所和 C 所居住的将军澳公共屋邨地库停车场搜证， W 家内满布血迹，经化验后是 C 的血迹。另外案发单位内十分凌乱，亦发现一堆相信是衣服被烧过后的黑色残余物。另外在将军澳公共屋邨地库停车场 C 的私家车上，共取走14支血液的样本，其中6个样本是属于 C 的，其他那些即是混合了其他物质。在车位里面发现了一把餐刀，在被告 W 手袋里面亦都发现了同一款的餐刀。在法庭审讯中，一般是由控方证人先行作供的，这件案的控方证人毫无疑问的就是 C 本人。他作供时候提及的案件情节，我们在前文已经了解过，现在看辩方 Y 律师资深大律师对 C 的盘问。俊杰 C 和 W 分手后仍甜言蜜语，显然是想再见亦是恋人。C 在庭上作供的时候，形容他和 W 的关系是感情上的缺失，情感上的出错，因为感到 W 的人生各方面很多波折。他曾经试过自杀， C 相当同情和怜悯 W， 所以分手后仍然想和 W 维持朋友关系，照顾 W， 但这番说话被辩方大众否定了。辩方大众说，C 在6月分手之后传送给 W 的信息上，庭上读出，事实上不是你不能失去我，而是我不能失去你。当我找你不到的时候，我会到处找你的朋友查询，甚至想透过 Facebook 联络你家人。你令我疯狂，我愚蠢和错了，你对我很重要，我爱你。今天我会来接你放学，我非常挂住你，不能够停止地想你。这些大状举证除了显露了施作功的不诚实之外，还揭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。原来 W 曾经在2015年9月证实怀孕，由于未能与施达成共识，所以同年10月 W 在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了一次人工流产手术。开始的时候，当辩方大状提到这个范围，施即时划清界线，即刻讲不是很记得。之后大状提供有关怀孕的证明，又提供 C 和 W 之间的文字对话， C 不得不承认 W 怀孕的事，文字由 C 发出，不但爱上你，还有了 BB， 我觉得自己超级过分，原来自己这么扑街，我觉得自己伤害了你和老婆和爱我的人。另外当 W 在医院进行人工流产手术之后，是在 W 留院期间以文字讯息问候痛不痛，另外又跟他买卫生巾，请护士帮他转交 W， 辩方大状提到以上几点，目的是证明施作公事蓄意隐瞒，不诚实，不负责任，不是一个可靠的证人。当所有控方证人作供之后，区域法院暂委法官 K 认为控方表证成立， W 需进行答辩，他选择作供，但不传召任何辩方证人。 W 的供词和 C 的大为不同。接下来我们看看 C 讲的故事。2015年6月， W 和 C 的恋情被揭发， C 以太太怀孕为理由和 W 分开。之后 W 出外旅行了一个礼拜，回香港之后得知 C 曾经四周打探他的行踪，又收到 C 传来的短信，我发现我不可以没了你，所感动，所以两个人又再在一起。2015年8月26号， W 发现自己怀了孕，并且在9月初将这个消息告诉 C 听，却换来 C 的一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趁早解决，解决了他。讲到这里， W 在法庭上高喊起来，很激动地说，我当然想要个 BB， 因为要尊重生命，如果我不要个 BB， 我以后在医院怎么救人。但是两个人为了 W 怀孕的事商量了一个礼拜后，都没办法达成共识。 W 基于不想为 C 增添更加多的压力，所以尊重 C 的决定，所以10月份到医院进行人工流产手术。 W 说知道 C 不是真心爱他的，只是想为堕胎一事作出补偿。他曾经对 C 说，如果你不喜欢我，你讲声我就走了。但是最终两个都是藕断丝连。提到案发当晚所发生的事， W 说 C 只是穿内衣裤在单位睡房里面睡觉。W 在好奇心驱使底下查看 C 的手机，发现 C 的 WeChat 里面竟然有几张援交少女的性感相片。他当时觉得 C 很陌生，我呆了，感觉得很心寒。 W 说他立即询问 C 是不是有了新女朋友， C 否认，并且想马上离开单位。 W 为了阻止 C 的离开，大力地将 C 的衣服烧了。 C 很愤怒，用双手捏住 W 的颈部， W 不停地用手打拍 C， 最终 C 差点就令到 W 窒息才放手。之后 W 感到很惊慌，他拿起了生果刀自卫。 C 再用挂衣用的铁枝掟向 W， W 按本能反应亦都用刀刺向 C 的左背一下。纠缠期间， W 都割伤了手腕和整亲个膝头哥。 C 亦用脚撑了 W 心口一下， W 又再刺多 C 几下。 W 说由于护理课程只是修读到第二的学期，仲未识得急救，净系识贴胶布。原本想送 C 到急症室，但 C 坚持回家，又话洗咗伤口冲埋凉就冇事噶啦。于是 W 开车送 C 回家，途中根本冇伤害 C， 亦都冇恐吓 C 嘅妈妈，亦都唔知道手袋里边有两把餐刀。其后 W 亦道出，虽然他和 C 之间激情不在，但他将 C 当作家人，即使案发后都想保护 C。 尽管纠缠期间被 C 以餐刀割伤手腕，他都称为伤痕是自己割脉所造成的，自称不想搞大件事。审讯最后，湾仔区域法院暂委法官认为控方已经能够证明在毫无合理疑点下，五项罪行所有犯罪的元素成立，被告 W 被判入狱3年8个月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。